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八十集，桃核咒。公孙和小四子相视一笑，就听到喵一声，两人仰脸往墙头一看，吓了一跳。就见围墙上、假山上、树干上趴了好些猫咪，各色品种都有，懒洋洋的，有的在打盹儿，有的在摇尾巴。 好多猫啊。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天生招猫了，反正通常我住哪儿都会引过来几只猫的，本来呢只有两三只的，不过厨房大娘和那些小丫鬟们都喜欢拿吃的来喂了，可能那些猫们出门一传十，十传百了吧。你看引来这么多呢。 说着展昭还不忘提醒小四子， 小丫鬟们都会去给猫咪洗澡的，不过呢还是少抱，小心啊招虫子。 不怕，带些香草，什么虫子都不沾。我一会儿写一个方子，大家都带在身上，就不怕虫子了。 哎呀，这个大夫就是不一样啊！公孙柱开封实在太好了，这自带神医呢，比皇宫自带御医还气派。 整个开封府给公孙的感觉就是大气简朴，但不简陋。雅致干净，有条不紊，还有浓浓的人情味。公孙想象中的开封府应该是冰冷冷的衙门，所以之前他一直不明白展昭这么开朗一个人为什么能住得下，原来远不是那么回事。除了前边的衙门大堂，后边就是一个大宅子，可见平日包大人很和气，而且那些丫鬟们活泼的厉害，但是又很有礼貌。 真不愧宰相之才，治国齐家平天下，样样一流。 等公孙粗略收拾了一下行李，回头就见小四子不见了，院子里传来叽叽喳喳的声音。公孙走到门口一看，就见十几个花枝招展的小丫鬟围成圈，正端详着被圈在当中的小四子呢。小四子长这么大也没一下子见那么多女人，手里捧了一大捧丫鬟们给他的点心果子，样子还挺腼腆。公孙哭笑不得，看来他就算再忙，小四子也有人陪着玩了。晌午刚过，赵普就派人来请了，说在王爷府对面的帝居楼吃饭。 听名字那么欠揍。 帝居楼其实就是个名儿，因为对着王府才得来的。那儿的螃蟹好。 公孙想笑，展昭不只是大侠，还是吃货，貌似哪儿有什么好吃他最清楚。不过也奇怪，他这么个吃法倒是也不见胖，莫非是太好动的缘故。这次包拯他们出巡破获了几件大案子，回来开封后又无积案，于是众人都非常轻松。不过包大人似乎有心事，也不和展昭他们去吃饭了，匆匆吃了两口东西，约了庞太师找八王爷去了，还带上了佟大宝，估计跟桃花娘娘那案子有关系。展昭觉得这案子扯得不像话，也不想多过问。到了帝居楼门口，展昭先扫了一圈，没有白马。众人上楼，三楼的雅间里头，赵普拖着脸，打着哈欠，无精打采的。展昭和公孙小四子进门，看到这情景，有些纳闷。 九九，你怎么了？ 还是外头好啊，清静啊。哎，展昭，你们开封府还有床没有？我今晚去借宿。 你那么大的王府不住，你住开封去干嘛？ 被皇太妃念叨的啊。 展昭了然，自古多大的英雄都怕娘啊。 舅舅，你娘亲干嘛念叨你？ 还不就是那几句，赶紧成亲，赶紧生娃，赶紧有个人样。 舅舅现在没有人样吗？ 这天底下有一个敌人， 永远没法战胜。 是谁？ 娘啊，打不过躲得过。 你都多大了，成家是应该的事情，躲什么？不孝。 舅舅想嫁人了。 欧阳少征一口茶喷出来，展昭认真研究墙上的菜谱，便不时朝窗外的大马路望一眼。 白玉堂还不来？ 赵普好笑地看着小四子，公孙伸手捏小四子的脸。 你又来了，男的是娶，女的才是嫁呢。 哦，舅舅要娶谁？ 没一个看得上眼的。 哎，明天吃饭的时候提亲的铁定很多，你怎么应付？ 哎呀，不去行不行啊？ 明天去哪儿吃饭？ 啊，对了，明天皇上会请文武百官饮宴，顺便接待来使，大家都要去的。 公孙点点头，想着应该没自己什么事儿。不过赵普被逼婚，应该还蛮有趣的。赵普拿起杯子本想喝口水，却看到公孙身边的小四子正斜着眼睛看着他，眉间还拧了个小疙瘩，似乎是有什么不满。赵普觉得有趣，就低头想问问他，不料小四子一扭脸不理赵普了。赵普纳闷盯着他看，小四子嘴巴撅着，明显生赵普的气。 怎么得罪他了？ 小四子在气什么？气赵普那句没一个看得上眼的。 好饿啊，能不能开饭啊？ 白玉堂还没来，没人通知他吗？ 一早就送信去了。 紫影从屋顶跳了下来，身后跟着折影，两人似乎是在屋顶上望了一会儿了。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？ 不会吧，他要是不来应该会派人送个信儿什么的。该不会…… 怎么了？ 赵普见展昭突然严肃起来，想着别是出了什么事儿。谁知展昭沉默半晌开口， 会不会迷路了？ 众人都扶额，正在疑惑，就听门口轻微脚步声，随后雅间的门被推开，白玉堂走了进来。他一进门，屋内所有人都回头看他。白玉堂愣了愣，不解地回看众人，意识到可能是自己来晚了。 抱歉。 展昭一手拿着根筷子，盯着白玉堂上下打量了一遍，最后视线落在了他肩头。 肩膀上有片花瓣。 白玉堂皱眉，伸手拍了拍，拍落下一片淡粉色的花瓣。公孙盯着地上的花瓣看了看，摸下巴， 目测是桃花。 鞋子上竟然有泥啊，赶路很匆忙哈。 泥是灰泥，开封内城几乎没有，你住东边东郊的山上倒是有。你上山去了？ 东郊的山哪，东面开了果园，西面野林子没人烟，这几天貌似没有下雨，软泥呢只有东面有。你跑去人家果园了？ 既然沾着桃花瓣去的应该是桃花林，莫不是你白五爷也想见见桃花娘娘？ 也求桃花？ 那不是多此一举吗？你想要桃花不用求啊，露个脸桃花就朵朵开了。 白玉堂无语地走到桌边坐下，看了看众人。 我真碰见桃花娘娘了。 众人一愣，刷啦一声盯着白玉堂看。白玉堂沉默片刻，开口： 我说笑的。 随着白玉堂脸上淡淡一层微笑，展昭抽了口凉气。 白玉堂竟然说笑。 紫影转转折影， 白玉堂是不是遇到什么好事了？千年面瘫竟然开玩笑了。 哎，话说回来，你跑去果园干嘛？ 遇到件怪事儿，我庄子里有个丫鬟，貌似叫什么桃还是什么姓的，闹不清楚，人不见了。 不见了？是走丢了还是遇到什么变故了？ 我原本不知道， 刚才想出门来这儿吃饭的时候，看到家门口几个丫鬟哭哭啼啼的，我就去问。那姑娘似乎一个月前刚刚被一个负心汉抛弃了，之后就郁郁寡欢。那个负心汉娶了个有钱人家的姑娘，还逢人就说那丫头的不是，搞得她最后跳河自尽，幸好是被庄子里的人及时发现救上来了。 这年头负心汉还真不少啊。 缺德了点。 三天前那丫鬟突然拿着蜡烛纸钱大半夜的出门去了。 大半夜的拿蜡烛纸钱要干嘛？ 一个跟他相熟的丫鬟说，他很恨那个男的，一直想报复。那天出门前他似乎说有办法收拾那人。那丫鬟以为他可能是去什么庙里烧香诅咒之类的，也就没阻止。但是他走了三天了还没回来。 别是出了什么事儿吧，想不开找那男的同归于尽，但先遭了毒手之类的。 众人也觉得可疑，但为什么提着香蜡纸钱去报复？ 门口的小厮说，那丫鬟是朝着果园的方向去的。我在来之前去了趟果园，碰到一个看果园的老头，说那天晚上的确看到一个姑娘进了园子，他起先吓了一跳，以为是女鬼，不过那姑娘问他桃花林怎么走。 又是桃花，这怎么回来就跟桃花扯不开关系了？ 我去了桃花林，没见人，但是捡到一样东西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你最近忙什么呢？怎么都不见人影啊？ 哎，别说话，别说话。 你听什么呢？ 哎，来来来，我们的龙图安全机开始播了。 这么快？在哪儿啊？ 登录喜马拉雅，搜索掷地有声，龙图案卷集。各位姑娘们，欢迎订阅分享哦。